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七十三集，出入地灵。那个盗洞很窄，一次只能容纳一个人下去。据刘村长所说，他们上次在下到地宫二层的时候，一路都十分顺利，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但鉴于那天晚上那两个人死状的凄惨，所有人还是放慢了脚步，小心翼翼地一路向前。刘村长下来过，是负责带路的，自然要走在最前面，后面紧跟着随州等锦衣卫，然后是钱三、尹元化、唐范他们，旁骑殿后。盗洞挖得弯弯曲曲，十分曲折，下去的时候只能脚朝下人朝上，这样一步步地踩下去，两边扶着盗洞四周土壁。外头是大白天，刚下去的时候视线还算清晰，但越是往下光线就越昏暗，习惯了外头明晃晃的感觉，乍一到黑暗逼仄的环境，眼睛反而越难适应，所以大家都走得很慢。盗洞起初还有些狭窄，不过越往下就越宽敞，到后来已经足以容纳两个人下去了，大家不得不将身体紧紧贴着岩壁，以免坡度太大而使得整个人都滑下去。唐范扶着土块石壁的时候，就感觉到有些地方黏腻腻的，还带着股淡淡的腥味，像是尸体被撕碎四件沾上的鲜血和碎块。打住，不能再想下去了。唐大人自问虽然没有太大的洁癖，但这种情形细想起来也很令人作呕。 到了。 前面传来刘村长的声音。很快等前面的人一个个跳下去，唐范跟着纵身一跃，顿时脚踏实地。但他忘了自己身后还有一个尹元化。尹元化跳下来的时候似乎是崴到了脚，他哎呦一声，直接就倒在前面那个倒霉鬼身上。倒霉鬼唐大人只觉得背上传来一阵剧痛，连眼前什么景象都没看清，人就被压趴了。走在前面的一个叫严礼的锦衣卫总旗正跟着随州在勘察眼前的环境，冷不防后者身形一闪，在定睛一看的时候，自家老大已经将尹元化掀到了一边，任由他身不由己地往旁边车轱辘似的滚了好几圈，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扶起唐大人，低声询问。尹元化虽然不敢得罪锦衣卫，但他也放不下身段去主动结交，总还端着自己文官的架子。当然眼里一帮人同样看他不顺眼，面对此情此景，眼里只想说一声， 老大干得漂亮。 尹元化捂着额头爬起来，想骂又不敢骂，那一脸憋屈的样子若是换了在地面上，早就招来一干锦衣卫的大声嘲笑了，不过眼下却没有人顾得上搭理他。 这里就是上层，往这边走，上回俺们就是从那边下去的。 刘村长在前面带路，庞奇等人将火折子点起来，周围瞬间明亮了不少，所有人都能看见他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按理说应该是地宫宫门左侧的耳室，朽木散落一地，还有不少箱子瓷器碎片早就被扮演在尘土之中，饱受岁月的侵袭。永后陵不愧是已经被倒成了筛子的地灵，这一眼望去几乎就没有齐全的器具。这里作为宋英宗死后安寝的宫殿，曾经也有无数金银财宝珍贵瓷器陪葬，但现在只剩下拱门和石壁左右上方那些精美的花纹和青砖，才能证明这里也曾辉煌过。尤为可惜的是， 许多盗墓贼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往往只会盗走金银财宝，对那些瓷器陶俑则弃若敝屣，甚至在盗墓过程中破坏殆尽，以至于现在满地疮痍，甚至比地面上还要残破。但此时此刻，很少有人有心情去关心这种细节。唐范弯着腰，从地上捡起一枚白色的东西，他拂去尘土，发现上面还沾着一点干涸的血迹。 这是什么？ 随州命刘村长先不要往外走，又让众人在四周仔细查看。他见唐范正对着手里的东西发呆，就走过来问： 玉蝉，这不是宋林里的东西，而且这血色看着不像年代久远，应该就是之前钱三师傅那帮人逃出来的时候太过慌忙不慎掉落的。 听见唐范的话，人们都围上来看。 对对，我师父和卢胖子都说在第二层再往下走就能看见好多宝贝。 我心中有些猜测，不过还得再往下走才能知道。这宋地林下头兴许隐藏着一个秘密。 众人面面相觑，完全不知道他说的秘密是什么。庞奇啊了一声： 那尸体呢？如果他们逃到这里来了，应该会有尸体留下才是啊。 他望向钱三儿，好像希望他给出一个解释，后者被他瞪得后退两步，结结巴巴道： 小人不知啊，我师父他们就只是说一路逃出来，中途把宝贝都掉光了，可能这是他们掉的吧。 继续往前走吧， 大家小心些。 一行人继续前行。其实前面也就只有一条道路，钱三儿那伙人挑的盗洞角度确实很刁钻，这地方附近并没有盗洞的痕迹，不过那不代表这里就少被盗墓贼糟蹋了。可以说整个宋地岭现在除了残垣断瓦、朽木碎瓷，就算有宝贝也应该早就被这100多年里来的人盗挖一空了。所以当他们又一次在前路上发现零碎散落的金兽和金耳坠等物时，都十分惊奇。不止如此，脚下偶尔还能踩到圆溜溜的金珠，又或者珊瑚玉皇、云纹玉带钩等。不说钱三忍不住弯腰去捡，连尹元化这等自视清高的人，唐范也瞧见，他忍不住悄悄将一颗金珠收入怀中。相比起来，锦衣卫们倒还能克制得住。唐范手里捏着一件刚刚在脚下发现的镶着绿松石和棒片又贴着金箔的银手串，心中的猜测已经渐渐成型。他们顺着通道走向大殿之中的地下碑亭，却见刘村长三步并作两步绕到碑亭后面，惊喜道： 就是这里，上回我们就是从这里下去的。 这座地下碑亭建得更为壮观，比地面上寻常的碑亭还要大出一倍。中间立着三块石碑，上面记述的是宋英宗一生的功绩。当然，英宗当皇帝也才3年，功绩再多也不可能比得上仁宗、太宗，所以字数不够，废话凑，洋洋洒洒皆是溢美之词，华丽的词藻不要钱似的往上面刻着。唐范只是略略看了几行，便移开视线，望向刘村长所指的入口。地宫下层是用于安放皇帝棺椁的，也是地宫的中心。这个入口同样也是后天挖掘的，并非地宫原本的入口。据说因为原本的入口会有不少机关防盗的手段，所以后世许多盗墓贼就挖了一个另外的入口进去。经过100多年来前仆后继的尝试，从他们在上层畅通无阻的情况来看，下层机关恐怕也所剩无几了。随州让大家小心，然后还是由刘村长先下去。 这并不是随州要让他当炮灰，而是刘村长是唯一来过这里的人，相较其他人，他已经算是最熟悉道路的人了。庞奇等人带的火折子数量足够，并不担心会有用完的时候。等所有人都踩在地宫下层的青砖上时，他们手上的火光足以照亮周围一整片空间。 这里有血迹， 眼里低声道。所有人心头一跳，循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但见地上一滩暗红近乎黑色已经干涸了的痕迹，上面还有好几块同样被血染黑的金箔片。一名锦衣卫弯下腰捡起那些金箔片递给随州，随州拿过来看了看， 这里肯定经过一场恶战，但尸身全都没有了，有可能是被怪物吞掉了，所以大家都要小心些，尽量不要走散，一听到怪声就围聚起来准备用火冲。 不必他说，所有人也都感觉到这里的古怪了，尤其是钱三儿，他是亲眼看着李逵那一伙人下去的，出来的时候却只有他师父和卢胖子两个，第二次下去的时候甚至连他俩都折在这里头，没有再上去过。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这里的凶险肯定远远超过原先的预期和想象，连李逵等人都没能逃过，如果是自己这种半吊子的摊上，钱三儿不敢再想下去，他甚至连眼前地上四散的财物也没了兴趣，忽然很想一口气跑回地面上，被那温暖的日头晒一晒。可惜啊，这里由不得他做主，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唐范接过随州手里的金箔片，看了好一会儿。这上头刻的是经文。众人的注意力被他吸引过去。随州问， 什么是经文？ 经文又叫钟鼎文，春秋战国以前一般流行于铭刻在青铜礼器上的，但有时候别的陪葬器具也会出现。这些金箔原先应该是被贴在某些器具上面，后来被剥落下来的。 随州与他的默契已经到了一定程度，闻弦歌而知雅意，当即就会意道， 你的意思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财物都不是来自宋帝陵，而是来自永后陵下的。 汤范点点头。 钱三的师父和刘村长都说下面还有一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个叠穴。 永后陵好巧不巧，选址正好就在另外一个墓穴上方，宋代皇帝奉行天子七月而葬，死后才开始选址，不排除因为永后陵下的这座墓穴葬得太深，而英宗皇帝选址下葬时又过于匆忙，所以才没有发现两墓相叠。 说到这里，他也没有卖关子，而是继续道， 拱现在春秋时曾是周天子敕封拱国的封地，上面那几个经文虽然有点难以辨认，但从随葬品来看，下面应该是一位君侯的墓穴。 钱三儿恍然大悟， 啊，难怪我师父说下面有一大堆宝贝，那会儿我们还奇怪呢，说宋陵早就被盗光了，哪里还有宝贝？我师父他们还疑心是自己出了幻觉，原来是这样。 是与不是，还得下去了才能确认。先秦时贵族随葬，一般都有车马坑，规格制式也与后世陵墓大不相同，很好区别。 一行人说着话，一面随着刘村长穿过一道拱门，而后在宫门后面的内侧凹陷处停了下来。刘村长指着那个黑漆漆的洞穴入口， 就是这里，上回我们就在这里发现了入口，但是因为当时我们火舌子快用完了，而且那个洞很深，我们下去走了一段就没敢再下去。 唐范蹲下身子又抬头看了看，发现这个洞口最早应该是墙上石壁脱落下来之后砸出来的小坑，后来这里又遭遇过火焚，被精兵们一阵翻天覆地的搜刮，地上铺垫的青砖早就被一层层的掀起来，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鬼发现了下面的蹊跷，层层深挖， 这才有了脚下这条通往不知名处的地道。照理说，钱三师傅那一伙人行色匆匆，是绝对不可能在两个多时辰内发现并挖掘出这样一条通道的。所以，这条通道肯定是在之前就有的。那么，就算里面有珍宝，为何还等到钱三师傅他们下去之后才发现呢？若说是幻觉的话，也是说不通的。因为一路他们走过来，已经捡了不少值钱的财物，这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也不会是宋帝陵原本有的东西，这又作何解释？唐范将自己的想法与众人一说，随周道： 不管如何，我们此行的目的便是绞杀那头危害地方的怪物，其他的还是其次，大家不可见财起意，误了正事。 一众锦衣卫皆应下了，尹元化心中却有些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若是能发现这些财物并运出去，那对朝廷来说才是大功一件，届时若自己能够私藏一点，那也一生受用不尽了。至于那头虚无缥缈的怪物，如今连影子也没见着，却说得跟真的似的。实际上，他仍然认为很可能是有人在装神弄鬼，利用河神或怪物的名头，震慑村民不敢靠近，借此藏匿珍宝。随州等人没有急着下去，而是带着人在地宫下层仔细转了一圈。永后陵可以称得上北宋帝陵里规模最小的一座，而且经过冰火和盗贼的洗礼，基本上已经是空木一座，连安放着英宗皇帝尸身的阴沉木棺椁也早就被拆卸下来，只剩下几块零散的边角料，估计还是前面的人来了之后，因为东西太多带不走才留下的，连皇帝尸骨都不知所踪，更不必说他身上佩戴的龙袍玉石了。原本这个场面还挺令人唏嘘的，但因为唐范的话，大家越发对下面那一层起了好奇心，是以在这里匆匆转了一圈，在发现没有任何可疑场景的时候，便准备往下面去。钱三儿因为师父的经历，对这里始终存着一份难以言喻的恐惧感。又见下来之后，许多人对这里懵懂不知，唯有唐范能够说出下面的来历，不由对他敬佩得很，有意无意跟在唐范身边，寸步不离须臾。此时见唐范还蹲在棺椁旁边，便忍不住走过去，跟着弯下腰，伸长了脖子探看。唐范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不过也没有责备他，只是将手下的堆积起来的尘土慢慢地抹开。钱三儿睁大了眼睛，只见这些木屑和灰土被抹开之后，下面便露出了一大滩黑乎乎的东西。 这是 血。钱三儿的牙齿忍不住上下打颤，本该比他更害怕的唐范却笑了。别怕。他笑完起身就走开了。钱三儿却依旧呆呆地看着那一大滩血迹，那上面似乎还沾着一点碎肉或碎骨头，还有一些夹杂在尘土里头，细想就让人胆寒。别看他从小颠沛流离，但一直做的也就是小偷小摸，从没干过那些杀人放火的勾当。这次跟着过来挖地陵，也因为经验不足没有被获准进去，因此捡了一条小命。但钱三儿觉得自己这条小命说不定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了。抱着这种不祥的预感，他哭丧着脸站起来，恍恍惚惚地跟在众人后边，下了那个在他眼里顿时变得越发可怕的洞口。